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17点播出。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时间，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是长笛演奏家詹姆斯·高尔维演奏的根据凯尔特民歌改编的长笛曲，曲目有《坎兹岛船歌》《我梦见我身居在大理石的城堡里》《摇篮曲》《凯瑟琳我会带你回家》《黑暗的岛屿》《游吟歌手》《他穿越集市》《斯里夫·纳蒙山》《麦奇尼我年轻时》卡里夫·瑟罗斯，夏日里最后的一朵玫瑰，漫步神秘园，阿萨瑞原野，丹尼男孩。

Thank you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